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啊，我那个朋友圈，因为像我这个岁数呢，一般情况下家里边都有小孩了，孩子中考的体育备受大家关注。相信大家关注新闻了哈。今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也举行了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的第四场新闻发布会，发布解读了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其中呢，体质健康考核的内容呢，目前运行多年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包括体重指数、肺活量、50米跑啊、座位体前屈、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等啊，这些内容考核时间分别是四年级、六年级、八年级的第一学期。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已经不叫初中了，是吧？ 哦，我们那个时候都叫初一、初二、初三。 啊， 但是现在啊，我有时候逛书店的时候看到教辅材料，会发现人家标的都是七年级、八年级。当然，我相信说不同的省区市可能具体的叫法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是吧？反正现在是这样，八年级第一学期啊，由各区负责组织这部分考核，占30分，每次10分，达到良好等级就可以满分了。 不过刚才说的这些项目都是比较基础的， 基础的 是不是？ 对，包括现场考试的分值、时间、年级、组织方式。与往不同，分值呢依然是30分，但是考试的内容更加丰富。新的现场考试呢，采取分类现选这个现选的方式，把内容划分为四类，设置了22项考试内容，每名学生啊从里边挑4项就行。 哎，那都有哪四大类啊？ 我跟你说说啊，第一类呢就是素质项目啊，是这个考生什么耐力啊，是必选项目，就是女生800米，男生1000米。 哎呀，这估计是很多朋友青少年时期的噩梦吧。你别说这个女生跑800米，对一些耐力不太好的女同学确实得多练， 是吧？第二类呢是这个素质项目二，侧重力量、速度、灵活、协调这些方面考核，除了原有的男生引体向上、女生的仰卧起坐、男女生的实心球三项之外，新增了男生的双杠臂屈伸、女生的斜身引体、男女生都有吧，一分钟的跳绳、原地的纵跳摸高、立定跳远5项，一共是8项啊。由此以来，学生的选项由原来的2选1变成了6选1，也就是说男生可以从引体向上啊、双杠的臂屈伸呐、实心球啊、一分钟跳绳啊、原地纵跳摸高、立定跳远当中6个里边选一个。女生呢可以从斜身引体、仰卧起坐、实心球、一分钟跳绳、原地纵跳摸高、立定跳远当中6选1。这项呢也是占8分。 也就是大家选择的灵活度更宽了一些。 更多了哈。另外第三类的运动能力一也是侧重对抗项目和或者是集体项目，这特别好。原有的三大球就是足篮排。新增了2个小球，乒乓球和羽毛球 也是更多了。 哎，学生们的选项呢由以往的3选1变成了5选1，这个项目也是占8分。那么第四类运动能力二呢，侧重个人项目，包括体操，分为男女生这个男生双杠组合、技巧组合、女生的双杠组合、技巧组合，还包括武术，这个你擅长哈。 嘿，我哪儿擅长武术啊？不过我确实学过太极拳和太极剑。 对啊，就是我记得嘛。 中老年武术的范畴。 不，现在小年轻小朋友也在学健身的什么太极拳。 哦，真的 真的， 从娃娃抓起。 哎，所以武术的包括健身长拳套路和健身男拳套路，还有游泳，这七个项目属于新增项目，男女同学的选项呢都是5选1，这项呢占6分。所以人家这个李毅哈，北京市教委的这个领导说，这次改革呢让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能够尽可能选择自己比较擅长感兴趣的项目，大大增加了拿高分拿满分的几率。反正作为学生家长我是特别开心，因为有的时候体育也有偏科 啊，就是有的项目比较擅长，有的就弱一些。 你比如说像美哲，那本来可能原来擅长推个铅球啊，然后呢不太擅长做引体向上。 哎，你别说，我们当时体育中考的时候还真有球类项目，但我们的球不是铅球， 那是什么？ 叫实心球 啊？对，就是， 我也不知道这实心球里装的是什么材料吧。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体育中考的项目就会比较少，一共三项都是必考的。实心球是一项是吧？还有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以及立定跳远， 是吧？ 所以现在的同学们可能比我们那时候更幸福一些，大家的选择越来越多了，可以挑自己擅长的去好好着重练一下。 没错，而且这说实话，从这个素质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孩子选择的余地越多，就证明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些自己喜欢的项目，对吧？ 可以多尝试。你说一个运动项目，咱不尝试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很好。 所以啊，而且每个人有一些个人条件，比如说小胖墩儿，是吧？小胖墩儿可能推个铅球啊，一年上就差一些，是不是？ 就是擅长力量型的。 哎，所以呢，今天要不然这样，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您擅长和不擅长的体育项目有哪些？ 行， 哪个是一门灵，哪个是不太灵？美哲你呢？ 我呀，反正我是体育中考满分 啊。 你要说，其实我底子并不算是特别好的， 后天努力特别强。 后天真的是努力呀，整个初三一年文化课白天学完了之后，会放了学之后在操场上继续补习这个体育的项目。 初一初二呢？ 初一初二 放羊 就对放纵了一下，但还好这个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是不是？ 所以那你到底是哪个强哪个不强？ 跑步吧。 跑步强是不强？ 强啊！你看我们当时800米满分是3分10秒，我跑了3分。当然你说我们那个立定跳远，我也是满分，这也没法说哪个更强一点。 那哪个不太灵？ 不太灵，可能球类不太灵吧。就比如您说那个足篮排这三大球，我觉得我就没有什么天赋。 哎，那你 虽然我曾经因为身高优势， 对呀， 参加了工作之后也被就是选派成什么这个频率的篮球队儿代表频率去打一打，但我发现啊，我真的是全场都在划水，我不是有意划水，我是真着急，真想帮忙，但我帮不上啊。哎呀， 这可不应该呀， 就是有心报国你知道吗？那种心情。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擅长的和不擅长的体育项目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呢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也问问李凯老师，您擅长什么体育项目啊？ 坐而论道。 坐而论道算什么体育项目啊？ 所有体育项目我都会说， 会说是吧？ 会聊，因为做体育节目嘛。 这倒也是 ， 但据我对李凯老师私下的了解，您是不是羽毛球相对来说打的会多一点 ， 水平高不高吧？反正没亲眼见证过， 打 据说还可以，是吧？ 打过， 现在也在培养家里小朋友练。 我因为喜欢，而且我曾经跑过多年羽毛球队的国家队， 回头给我们亮亮相。 对，也曾经采访过像什么汤欧杯这样的比赛 ， 比如说哪年类的忘了，在日本的汤欧杯比赛也是我去现场采访的，现场转播的 ， 所以我都是坐而论道特别强， 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啊。 来， 那具体这个玩的怎么样，打的怎么样，就画一问号呗。 对，斐浪说不就是口腔体操吗？ 口腔体操，要是咱们的工作算不算口腔体操的一种 啊？那不知道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体育项目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另外，我们今天继续开通我们这个送台历的活动啊，我们大城小事呢专门量身定制了主持人版的2022年台币台历，台历。 您这口腔体操还得再多练练。 台历特别好看啊！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方式呢是免费送一天一本，今天依然是在我们聊天室当中点赞获得第一名的将会获得我们这份台历。那昨天和前天已经点赞第一名的，今天就顺延了。昨天好像是一级听友获得了第一名， 昨天应该已经是往后顺延了一位哈。 是。 当然今天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个比心的标志 ， 您啊可以多给我们点点小信心，谢谢大家伙啊。 是。 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会挑选点赞最高的一名朋友送出我们的台历 。就是不是我挑眼啊，就是你懂吧，北京方言 就是挑毛病嘛。 对对，就是那个点赞一下的那个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我们节目？ 点赞一下的我怀疑啊，我猜测有可能是手滑，但是吧， 就不想给咱点赞 的，我觉得一颗心 也是满满的爱，是不是？ 怎么着也得两颗心是吧？这不算我挑眼是吧？ 两颗心，您对二这个数字情有独钟，是不是？ 我就是那意思啊，开个玩笑哈。您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天，我们期待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体育项目。 这个为了方便通惠河南岸2.5万名居民的出行问题，11月29号，横跨通惠河的通福桥，不是这惠福桥就正式通车了啊！居住在河南岸的居民啊，过桥乘坐地铁出行也是比较方便一些了，不用再绕行1公里穿行花园闸桥，出行是方便多了。但是呢，一些开车的居民却产生了一些新的抱怨。大家说啊，这桥中央有一道隔离栏杆阻断了河两岸原有的小路，所以现在想要过桥呢，必须先兜个圈子，不仅绕远，还出现了新的堵点。居民王先生住在附近，他说这建设的新桥是起到了快速分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麻烦。王先生说啊，大桥是生生把河两岸的小路给截断了，所以现在只要是开车出行就只能绕远。原来呢，通惠河南北两岸各有一条小路，分别叫通惠河惠河北街和惠河南街，曾经是附近居民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但是现在因为新修的大桥中央安装了一道隔离栏杆，地面也施化了双黄线，所以就把这条小路给阻断了。现在居民朋友开车走小路不能直接穿桥，只能绕路掉头，尤其是这个早晚高峰的时段，掉头的车辆特别多，也容易形成新的堵点。那到底有多少车辆需要掉头呢？记者也是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啊，在3分钟的时间里，这个桥北侧丁字路口掉头的车就超过了20辆，其中有一辆车掉头花了将近15秒的时间，也堵住了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王先生说，早高峰进城上班的朋友特别多，这车主呢都会选择在桥北侧掉头。和他相反，到了晚高峰，大家这不都得回家了吗？出城的车主啊，都在桥南侧掉头。那无论去哪边掉头，都得绕个大圈，感觉就像绕环岛一样。那为了不绕路、不堵车，节省时间更安全，附近小区的居民四处反映这样的情况。上个周末啊，施工方的负责人也做出了答复。他们说，在这个惠福桥设计之初呢，桥面上原本预留了几个通行的路口，但是桥梁建好通车之后就给封上了。这应该是交通管理部门出于安全考虑而采取的措施。这新桥的桥面比较宽啊，车速也是比较快。如果啊桥头留下路口，来往的车辆交叉穿行，有可能就会引发事故。 当然，居民们肯定不这么想。 是啊，居民们是希望大桥的施工方还有咱的交管部门，是不是能够到实地去看看这个车流的情况哈？看看大家的一个呼声，来合理的调整交通设施，打通微循环，让这新修的大桥也能充分发挥疏导交通流量的功能。当然我们说新建一大桥肯定初衷还是为了方便大家去出行，不用绕行花园闸那块儿。 是， 但是现在你说旧的堵点解决了，新的堵点又出现了，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再规划规划。 所以这有的时候新的现象啊，出现新的问题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体育项目有哪些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然后像7789说，我应该没什么最擅长的体育项目，比较喜欢的就是游泳。 我觉得喜欢就行哈，也不一定说我们就非得游得多好，玩得多好。 是， 主要是个陶冶情操，锻炼身体。 你看，这同样是游泳，这级别都不一样。 嗯， 有人呢可能就喜欢那清凉，他也不见得会游，但是每次都在泳池边上往那儿一站，他至少是稍微能够穿着清凉，是吧？也可以跟人家打打水仗， 玩玩水不行吗？ 有些人家有深水证， 就是在深水区混的朋友，那都是 混 的。在深水区游的朋友，那都是高手，是吧？ 对啊，这个我们看到，因为我有时候原来也去游泳哈，然后我们同事有深水证，我说这玩意儿考起来难不难？ 这个所谓的深水证得能游多深的水，他要有深水证啊。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因为我不会游泳哈，是一旱鸭子，我就是属于您说的，只能在泳池边上拍拍照、穿着清凉、玩一玩的那种。但是我看到很多酒店，人家也分浅水区和深水区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当然我真不知道，我没考过那个深水证，尽管我也会游哈，不知道怎么考。 我只知道那个什么浮潜呀、潜水，那肯定是得考证的。 对对对，考证吗？ 有证，反正有潜水证。 行吧，孙东林说：“哎呀，对个人来说呢，做广播体操是必须的。 嗯、 上学的时候，冬季必须要晨跑，乒乓球和羽毛球打得不太好。” 嗯，晨跑也是属于擅长跑步、 哎、是 吧？ 是， 全天都是早点说。上大学的时候，总是因为1000米不过关，导致体测成绩上不去，错失了奖学金呐、啊。因为很多学校他要评三好学生的话、 嗯， 对体育成绩是有要求的。 嗯， 但是人家说大二那年体测没有1000米这项，但是又加了台阶测试这些比较容易拿分的。 嗯， 那年破天荒的我的体测达标了， 哎， 终于拿了一次奖学金，还拿到了中央三台的奖学金。嗯， 美哲拿过吗？最后一句你怎么不念呢？ 我自动忽略了。咱们下一个话题吧。 这常默默说，这个我最擅长体操动作，引体向上40多个哈，举重类。男子高中甲，其他的足球呢只是爱好了，不擅长乒乓球，冰上项目。 哎呦，真厉害， 特别厉害。 这个引体向上，就规范的引体向上，好像还挺难做的。 我们 跟 你说嘛，我一个我也做不了。 哎呀，这个确实是比较考验肌肉的力量， 还考验你体重的多少。 哦，这个跟体重基础。 那是你像你这么重，你肯定上不去。 那谁说的好呢？ 你体重多重？ 我呀，反正还行，挺瘦的。管他呢， 管他呢，就是、 哎、 这一看，从语气当中就判断了结果， 还行，自己对自己比较满意。 哎，然后天马行空还说呢，可惜咱们足球国家队有点掉链子。哎，别说这个，我不是刚才说我采访过汤欧杯嘛、 啊， 也转播过汤欧杯，这是羽毛球的团体赛的国际最高水平。2002年中国国家男足队冲出亚洲的那三场比赛， 嗯， 我也是目前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哈，就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唯一现在在职去现场采访的记者。 哎呦，真好！ 因为原来我是跟李轩我们俩一块去的。 我还记得那是2002年，我还上小学6年级呢。然后我们班的男生吧，就是上课偷偷抱着一个话匣子， 啊， 就是躲在那个桌子下面就 听 那个解说、 啊、是因为李轩退休了，目前呢这个像我这个岁数还在职、 啊、这挺好啊，为广播事业继续奉献。 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聊擅长和不擅长的项目。像8216说，我最擅长的是游泳和健身，最不擅长的是体操。 嗯，体操这个门槛还挺高的， 是 不 是？ 是 是 是。你像广播体操，这就属于咱老百姓大众都可以锻炼锻炼。 哎、既能冒充 体育广播，不是每天还会播放那广播体操的歌吗？ 啊，也冒充自己是跳健美操也行。 健美操，你别说，我们大学专门有一项是健美操。 啊、 我本来想报的就是健美操的课， 啊、 没选上、 哦， 才去了那个太极拳和太极剑。 水镜说长跑不灵。啊，长跑确实对于很多人都很痛苦。 长跑主要锻炼耐力，短跑可能和爆发力关系更强一些。 据说是每个人的肌肉类型不太一样，有些人爆发力就是强，有些人的耐力就是弱。 嗯， 啊，这每人情况具体不一样。 所以不同的运动员也适合练不同的项目。 哎，7203说，我最不擅长的项目是双杠。 双杠， 嗯， 反正所有的杠我都不太擅长。但是和杠相关的吧，李凯 抬杠你再擅长呀。 我刚要说这所有和杠有关的、啊、李凯老师比我强点儿。 我一般是这样的，说我擅长那个杠，你说什么吗？ 嗯、杠就是咱不是经常在节目里杠吗？您指的此杠非彼杠。 对，我那从最后一张我得抓一张 啊，打牌呀。 麻将 啊 麻将啊，我没不会玩麻将吗？ 啊，行吧行吧，一看就是平时不 玩的。只会吃麻将。 那没少吃，别咽不虎了吧。 那是吃咸了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项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这犹豫什么呢？ 刚才看大家的留言，差点嘴瓢、 啊、 发现我们的朋友们啊，这个运动高手真的不少， 是吗？ 嗯，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特别擅长的一些运动的项目哈、 嗯哎、 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听听 FM 以及我们大城小事的这个微信公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您乐什么呢？ 不是，怎么添毛病了还这个 这我得就是今年做的节目有点多，为了对我们的节目负责，我得好好想想我现在正上的是哪个节目。 行吧行吧，前几天哈，一则关于桂园南里某小区儿童走失的消息在微博居民微信群和朋友圈刷屏了，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关键时刻，亦庄派出所和天华路以及博兴路派出所快速联动协作，在当天晚上成功找到孩子，并且把他安全送到家里边。时钟拨到12月1号凌晨啊，一通电话打进了亦庄派出所，比电话铃声更为急促的是电话那头的焦急。民警同志您好，我们家孩子丢了，13岁，我要报警寻人。 哟 啊，原来13岁丢了，这应该是嘞。这个哈， 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这肯定是发脾气了、 离家出走。 原来啊，这通报警求助电话呢，是来自亦庄桂园南里某小区的一位家长。当天早上啊，这个女儿和她就发生了个口角，离家之后啊，也没到学校上学，突然之间就下落不明了。接到报警之后呢，亦庄派出所的民警立刻向家长了解了孩子的身高、体貌这些特征啊，身高1.73米啊，是吧？ 嘿。不要瞎编新闻信息， 对对对，这没有哈，这是瞎说的。然后根据家长提供孩子离家时的大致方向，民警一方面借助镇域街面的摄像头，通过调取监控画面快速来找这个孩子的踪迹，一方面呢向市局汇报，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发布信息，同时安排警力外出，沿着孩子离家的方向展开了寻找。寻人工作呀，很快有了进展。 孩子去哪儿了？ 孩子离家之后啊，出现在了凉水河旧宫段监控视频里边。但是随着孩子的不断向下游方向移动啊，他的身影很快就从亦庄镇的这个摄像头里边消失了。见这个情况呢，亦庄派出所的民警也是放弃了午餐和午休，马不停蹄的和兄弟单位天华路还有博兴路派出所对接，协同开展紧急寻人。很快孩子的身影又重新进入到这个监控视频的范围之内了。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了 啊， 因为凉水河两岸虽然是冬天，这个树木啊这个还是比较复杂，就是树木长得还比较多， 树多， 视频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一些影响。对此呢，亦庄派出所的外勤寻人小组哈，从凉水河旧宫段一路向下游开始徒步展开地毯式的寻找。 就光看这个监控摄像头还是不太够哈， 是有的时候不清楚， 得咱民警亲自去实地看看。 傍晚5点多，天呢已经慢慢的开始上了一些淡灰色，眼瞅着天色越来越暗。亦庄派出所的民警也是揪的心更纠结了一些，焦急之时，一位市民的来电让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一位热心的市民当天也是通过网络了解到寻人信息，傍晚下班途中在马驹桥底下看见一孩子，一看这孩子体貌特征和网上寻人信息啊比较相近，然后上前问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确认之后，第一时间拨通了亦庄派出所民警的电话。随后呢，民警和孩子的父母立即赶往现场，把孩子安全接回家中，为当天10多个小时的连续寻找也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还是有惊无险的一个结局。 这位小朋友无疑是幸运的啊！你像亦庄派出所民警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针对青春期的孩子，父母在工作之余要多关心、多陪伴、多沟通，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用适当的方法去关爱。如果发现小孩出现离家出走的情况，第一时间咱报警，避免错过最佳的寻找时机。要说这个青春期叛逆这事儿，你离青春期更近一些，你有什么心得？ 没什么心得，我青春期也挺乖的，有什么样的事儿都是下学第一时间跟爸爸妈妈汇报。我不是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分享过吗？每天下学第一件事儿，我妈一般都在厨房做饭，我就搬一小马扎坐我妈旁边，然后跟老师说， 一边聊天， 吃不吃两说着，得看我妈有没有那个已经出锅的菜，要是有的话可能吃两口，没有的话就是干聊，但是都会把当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张老师说，刘老师说，A 说 B 说 C 说 D 说，把同学和老师啊就是这一天都干了什么好好的汇报一遍，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妈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老师点评某某同学，我妈脑海里都能对得上号。 哎呀呵， 是不是 真好， 这就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啊。 选择性的说吧， 我也没什么忧可报，所以确实报的大多都是喜。 啊、行行行行，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反正总之也是希望家长关注孩子的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些小小困扰， 多多沟通。 啊、 其实有的时候咱说，小朋友啊，有时候会有点抵触心理。家长要是一直不停的唠叨，不停的问，他反而会产生一些抵触，更不愿意说自己心里的话， 是 吧？是 吧？这都是青春期固有的吧。 善于引导，是不是？家庭的沟通， 哎，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来聊聊您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体育项目。 哎呀，我觉得大家聊这个项目哈，不是聊这个体育运动哈， 啊、 越聊越偏了。 比如 弯弯绕说、主持人好，我体育项目普遍都不太行，但是啊，我发现我腮部运动是强项。什么意思呢？咀嚼能力、咬合能力比较强。 哎、 那您肯定是有口福啊，多吃点好吃的， 练的比较多。 美食没少品尝，是吧？ 啊、是吧？ 嗯。 秋风秋雨说：“哎呀，立定跳远还行，不擅长游泳啊。立定跳远， 跳远， 哎， 这个也是什么大臂带小臂，什么小腿爆发力、 这个、啊。”当然，你这怎么一套一套的呢？ 我就是记得，反正有一顺口溜，在那个体育中考恶补立定跳远的时候， 我见到我们小的时候小同学这个立定跳远那个摆臂啊，人家摆个两下就跳了。我前面那小朋友 一直在那甩 甩啊甩啊甩啊甩，他又不跳， 跟个秋千似的，是吗？ 后来我们都说到跳啊，结果他把手臂停了，然后蹦了一下，那甩什么劲呢？ 但是你知道，手臂真的在立定跳远当中要起很大的作用。 哦、 我原来就属于摆臂摆的幅度不够大。我最早没练习的时候，大概也就只能跳个1.6米多、1.7米。 啊， 后来经过 六年级， 就是初中的时候、 啊，初中哈1米。 后来经过练习。我就是能跳到1.96米，就是满分线。你想， 我觉得你现在 是不是还不错？ 你 现在肯定又出溜回去了，这不用说。 不是，我觉得你这大长腿一迈一步至少得1.5米了吧？ 我觉得跳远跟腿的长短其实没太大的直接关系。你包括有的朋友会觉得腿长是跑步快 啊。 据我参加运动会啊，我的闺蜜跟我说，你那个跑步的时候腿是挺长的，一步是挺大的，但你倒腾的慢呀、 啊。 后来我就找到了自己失败的原因 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体育项目有哪些哈、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我看我们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我们这个台历到底怎么领哈、啊？还是再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这听听 FM 是一个手机软件，您要到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下载之后呢，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比心的标志，就一个手啊，它正在做比心的手势，您。多给我们点小心心，如果您能拿到第一名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份台历就送给您哈。 多戳几次、啊， 哎，多戳几次。包括我看昨天戳的第一名，不是昨天点赞第一名的朋友，以及听友也来听我们节目了。 哦、 您可以那个 今天可以踏踏实实发微信互动。 对对，踏踏实实互动是一方面、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哎、 方便我们给您邮寄台历啊。 就是地址，别在那个聊天室里边，要不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吧， 哎、 因为在聊天室里边可能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对对对。 为了保证您的隐私哈，建议您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然后回复一下您的这个一级听友的名字，联系的电话和地址啊，这样的话我们送货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行，那大家给我们点着小心心啊，谢谢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件事儿，这个11月26号一早，丰台杨桥派出所接到了多位车主的报警，说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被砸了，这了不得是吧？民警在现场看到啊。有的车前机盖都被砸出了大坑，有的车呢玻璃被砸碎了，这砖头是散落在车里。通过调取附近的监控，犯罪嫌疑人呢是一名喝醉酒的男子 啊，就是酒后撒酒 疯，撒酒疯 把别人的车都给砸了， 而且不止一辆、 哦、 这民警呢是一路追踪到了附近的一家餐馆。民警说啊，麻烦你们调取一下店里的监控，我们要看一看。这个餐馆里的员工王某见民警上门调查，还挺热心肠的，啊，主动要求帮这个民警调取店内的监控， 哎，帮忙挺好。 但是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怎么了？ 查看监控的过程当中，民警发现这喝醉酒的男子怎么跟我旁边这店员长这么像啊？ 哪个店员呢？ 王某啊，就是热心肠帮那个、 哦、 帮人家民警调取监控的 热心好店员，结果是那个监控里边砸车那位醉酒的， 是这位嫌疑人本人。然后呢，这个民警就把他带上车了。民警就问呢，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民警说你回家的路上砸了六辆车。 嗯， 这王某还挺纳闷的，特别惊讶，反问道：“我什么时候砸了六辆车呀？”随后啊，王某表示：“哎呦，我当时可能是喝多了，对自己一路上的行为是浑然不知。”那目前呢，王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起案子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哎呀， 挺戏剧化，挺离奇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啊，就是有些人喝多了吧，管不住自己。 嗯， 旁边跟他喝酒的人能不能搭把手管一下？ 不知道这酒友在不在旁边啊？ 是吧？ 嗯，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啊。旁边只顾劝酒， 哎， 只顾喝，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也不知道他路上干了些什么。 哎，我觉得真的，大家不是说完全聚餐的时候不能喝 啊， 但是咱们说过好多次，小酌怡情，大酌伤身嘛。如果真的是有朋友喝的稍微有点多了，意识不太清醒、 哎， 咱作为朋友是不是也要看护一下？ 嗯，对啊、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擅长的体育项目和最不擅长的体育项目，哪门灵哪门不灵哈？那说话开说，我最擅长的体育项目是乒乓球，现在还经常去体育馆打一打，锻炼一下。最不擅长的是游泳，跟美哲一样旱鸭子，怎么也学不会。 哎，我是真的学不会游泳，天性就有点怕水。 那乒乓球你怎么样？ 乒乓球反正自学吧，就是打这个慢一点的局，我还是可以的。 哦，是吗？ 就是我打一下，弹一下到你那儿，你再打一下，弹一下再到我这儿、 哦。 就是咱别那个什么扣啊、削啊、这个旋转呀、 啊， 我肯定就不行 了。那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嗯，休闲局还可以， 是吧？然后1316说，天天说美哲高，美哲到底有多高啊？ 能透露吗？ 反正我们都不说。 170加不？大概说一数吧。 啊，我们大城小事女主持人的平均 都是170， 对，都是1米7以上。 嗯， 啊，然后呢，一米，刚才不是说了吗？1米73是吧？ 1米73， 这还是不穿鞋。 对， 穿了高跟鞋就奔1米83了。 好在我从来不穿高跟鞋 啊！这谁说的？我不是没见过。 你除了有活动的时候，一般上班啊，从来不穿， 是吗？ 嗯。 Morris 说，我当时考深水合格证是需要水深2米以上，然后呢游200米，中间还不能停。 哦。 当然这个没有速度限制吧？就是比如说你要多长时间内游完200米？ 没有硬指标是吗？ 我不知道 能游就行， 能游200米是不是就行？还是要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 嗯，也欢迎您再跟我们说说哈。 哎、 奇葩他妈说，我现在最擅长的就是健步走，从2018年到现在坚持3年多的时间了。 哎呦， 当时啊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开始健步走的，发现效果不错，身体也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嗯， 哎，健步走溜达溜达、 哎、 挺好哈。 是 ，Naughty 说，我体育各个项目。都不灵， 嗯 啊，后来读研还有体育课，没辙了，啊，就选了太极拳。哎，别说，还真选对了。太极拳学完了就毕业工作了，还经常可以打太极拳呢。 嗯， 这跟美哲怎么如出一辙呢？ 修身养性，我们这叫 哦，是吗？ 我也建议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自学一下太极。 啊、自学 啊？也可以啊，网上有很那个规范的教程的， 啊、是吗？ 嗯， 建议大家悠着点哈，就是这个自学有很多，您别觉得就是跟那个健身是性质一样，现在很多的健身的 APP 也会有一些健身的视频。 嗯， 您以为您做到位了，其实未必真做到位了。嗯、 当然有一个专业的教练指导肯定是更好。 哎、就是太极拳这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您脚尖和膝盖至少是一条直线上。 脚尖和膝盖， 对吧？你要是老拧着，待会儿好练了太极拳没健身，膝盖坏了。 就是细节还是要注意注意嘛。 对啊，对啊，这最好还是有个师傅在旁边看着您。 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哈。孙东林说，体育项目我不是特别擅长，但是我爱看体育项目。 哎， 只要有这些体育比赛，我都会看。这不马上咱北京冬奥会就要开了吗？ 嗯、 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冰上项目、雪上项目。 哎，一级听友人说，主持人好。没有擅长的体育项目啊，最受不了的就是长跑。哎呦，跑的过程当中嘴里边有那种血腥味儿，嗓子特别发干啊，都觉得嗓子快破了。哎呦，靠着70年代小孩疯玩疯跑的底子，身体还行。 嗯 啊， 健康北京主持人跟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进行长跑过后嘴里会有血腥味儿？是因为毛细血管破了吗？ 我觉得是你呼吸方式不对吧？ 反正我就是大口呼吸嘛， 哎，对对对， 鼻子和嘴就呼哧呼 哧。你不是说了吗？三九天的时候去君关长城，站在西北方向，然后张开大嘴跟那儿呼气。 那我到时候一定带着您啊！我们练完开口呼之后，咱们再找一家冷面的面馆， 带着 冰碗面，对对对，多完美啊！第二天都不用来上班了。 哎，反正这个跑步，尤其是长跑哈，呼吸的这个一定要调整。 嗯 啊，当然了，这个具体细节呢，还得找专业人士来说说。 是 我这也是有日子没长跑了。 嗯， 我一般都是在跑步机上跑。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好消息，我们敬爱的李凯老师终于在本周的时候恢复了健身。 哎，对，这个健身房开了啊。 据说今天刚健完是吧？ 今天刚练完吧？ 啊，刚练完， 啊， 嗯，挺好，挺好。 是是是，不知道后天胳膊疼不疼？ 后天周末的时候， 明天 反正也能休息休息。 明天基本上还可以，一般健身都是这样，第三天的时候可能会疼得更严重一些， 乳酸堆积 啊，有可能是，关键也没人帮做拉伸， 嗯， 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擅长什么体育项目，不擅长体育项目，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点赞哈，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聊天室。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一座城的景。 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化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擅长和不擅长的体育项目是哪些哈、哎嗯、现在我们孩子从小就开始养成一些锻炼的习惯，包括有一些项目可能也得从小抓起，对不对？ 发展体育运动， 哎， 增强人民体质。 嗨、哎、这些你都是上操的时候学的吧、 啊、是是是、啊、我们一边解散 一边 拍一下手。拍一下手，然后那叫什么、啊、成什么什么队形全体散开，然后我们就发展体育运动、啊、增强人民体质。 不是都散开了还能成什么队形？ 就是要做操的队形 啊，你不能互相打着对方 做。我以为 是 结束了。 你看尤其像我这胳膊比较长的、 嗯、 别到时候那个伸展不开、 哎、这倒是。哎，那你是不是特别擅长大背胯？ 大背胯、 啊、 那不是摔跤吗？ 你胳膊长啊。 没有背胯过别人，要不你当个训练素材。 不是，你真的没背过别人，被大背胯一下浪费了。 我有那么暴力吗？ 哎呀， 但是也不能说暴力 啊， 我力量确实没那么好。 要说体育项目啊，这个我一看这些项目当中没有传统项目，在年过半百的北京人的记忆当中，这个摔跤是儿时比较常见的休闲项目之一。在院子里边辟出一块地，垫上黄土、 嗯、 两个人就开始扭起来了啊，看谁被谁摔得更惨，谁摔倒地也谁就算输啊。 扭起来了，是牛气冲天的牛啊，还是牛扭在一起的扭？ 扭打起来了。 哦，扭打起来了。 摔跤你知道吧，穿一个专业的那个摔跤，尤其是中国跤哈、 嗯、 咱不算那个国际跤，中国跤穿那我也不太懂，就跟那个汗摊差不太多、 哦、 啊，你知道汗摊吧？ 是有点像跨带背心那种。 哎，差不太多吧，就是上前抓人家，你有时候都抓不着人家。 嗯 啊， 因为对方比较灵活， 对方就是来回来去躲嘛，人家拿伸手挡。 那还挺有意思的 啊！ 您给我们说说。 最近哈，有一条新闻带给这些摔跤爱好者欣喜和希望。时过28年，中国式摔跤作为比赛类项目重新返回到全运会了。 无论是对于中国跤的练习者还是爱好者，这一天等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哈。1993年的9月，第七届全运会结束之后呢，中国跤就是中国式摔跤就被彻底移出了全运会的竞赛项目，国内中国跤的发展也一度陷入停滞。也这个说个题外话，这当年全运会的项目可能也是跟奥运会接轨，是吧？就是奥运会有什么咱就练什么。那中国跤没不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所以大家也不太看好。但是呢，其实好在中国跤的火种啊一直都被一群爱好者保留下来。摔跤在中国那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数千年间不仅是军事训练的手段之一，还是表演项目啊。就是说实话这都是天性，俩小孩要说打架，你见过孩子打架吧？ 就是互相 基本上跟摔跤是性质是一样的，打滚是吧？你看你都有心得。经历了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摔跤的技艺也是不断的精进，后来逐渐演变成一项竞技，在民间广受欢迎。据说在清朝的时候，牛街的摔跤运动就曾经特别普及。 哎呦，牛街除了能吃好吃的， 哎，你都知道吃， 人家还有摔跤表演呢。 那早年间在牛街出了神跤闪德宝和尹贵宝。这是大内高手啊，他们就像现在那个摔跤名将一样引领着爱好者前进。初冬以来天气寒冷，可是这些练功的人依然练个不停。就在我们单位北边的日坛公园，这是你没看见，至少是我参加工作那年，2000年左右哈，日坛里边就专门有一块练摔跤的场地。现在因为我这送孩子上学，这没办法，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看到30来个练功的人，他们有的练那个石碾子，有的练那个胶皮人这样的模型，还有女选手上场对阵男选手， 有点那个四两拨千斤的意思， 是吧？他们互有胜负。最有意思的是，一30多岁女选手给对方来了一个大背胯，摔得死死实实。 你瞧瞧人家， 你会大背胯吧？ 不会，我要跟人家学学。 先把胳膊拽过来， 到时候咱们上节目一言不合，那摔门算什么呀？ 大背胯了是吧？ 哎呀， 转身拧背人弯腰，然后啪一下，你知道吧？据说在日坛公园摔跤的这个著名的选手哈，韩铁良和王洪昌在这儿曾经受过课， 挺好的。 近年来啊，中国跤吸引了不少外国朋友。初冬的夜晚寒气袭人，在北京体育大学训练馆里边是灯火通明，喊声四起，随着教练的口令啊，场上的学员进行了对抗。灯光下已是花甲之年，长期担任火车头体协，哎，一说都是特别亲切感的名词哈，你知道吧？火车头体协 不知道。 八一体工大队，这个后来是因为那什么了， 这 火车头 超出我的知识。 火车头体协原来过去都是铁路系统，火车头嘛。然后呢，他们那边摔跤教练李德顺退休之后在这儿开了个跤馆，在招收学员当中不乏有一些外国人，有芬兰的，有新西兰的，希腊的，阿根廷的。摔跤馆呢还经常有国际友人前来拜访。在训练场上有一位28岁的美国姑娘，美国姑娘取了个中国名字， 叫什么？ 叫张恩惠。 张恩惠， 哎，来北京，怎么听着像个韩国名字是吧？ 你也不能这么说，是不是？ 来北京啊，学习汉语。他说自己在美国的教练告诉他，中国有很神秘的摔跤，就想来试一试。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和这些跤馆的同学在一起训练很开心，大家都给我解释这种技术的概念，使得自己的技术突飞猛进。其实作为北京市摔跤裁判，张连富把培养下一代的目标啊，瞄准在了城乡结合部 啊， 在小红门啊建了一个跤馆，为20多孩子辅导这个摔跤的技艺。他在训练场上见过孩子听从他的口令，做着背胯、踢、踹啊这些动作。我怎么说完这个动作之后，觉得我们直播间这轰隆隆响呢？ 幻听了。 哎呀，甭管男孩女孩，都是相当的认真。每堂课后呢，都会做细致的点评。为普及中国跤知识，张连富每周还会去挂钩的学校，到几个中学去讲课。现在整天忙碌的张连富还乐呵呵的啊，这个表示哈，说中国跤的教学工作特别好，孩子们特别爱学。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原来啊老是特别急功，不能说急功近利，就是国际奥林匹克项目当中 要拿成绩， 哎，我们就是大家去块努力。当然像这种传承的传统的，我个人认为啊，像什么摔跤啊，包括像射箭呢，当然不是那种反曲弓的射箭啊，那也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就是好多的一些项目，像包括有的时候一些耍翻的，你见过吗？ 耍翻的， 耍中翻的， 是挥舞个什么吗？ 那是你冬天的时候挥舞个小棍儿啊，天天抽风去。 嘿， 不是，他那是拿一真的大杆儿， 那胳膊上的力量， 嗯 啊，中翻也是在你以后 是不是一个大粗的木棒子、 木柱 子 啊？ 嗯， 然后在 柱子 在肩膀上飞舞。哎，这些项目其实真的应该，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应该能够让它更丰富多彩。 是，像我们这些不太了解咱中国教的朋友，其实通过这样一条新闻，我觉得也是起码知道了很多这个咱们自己传统的休闲运动项目嘛。 像我爸他们那个年代，就是练摔跤的人就特别多，包括曾经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摔跤的，叫什么《甄三》，你看过吗？ 没看过。 你这个真是确实一个冷门的电视剧啊，就跟冷门歌手差不太多。 这有那么 很冷门，很早年间的一个电视剧。哎呀， 但是您知道冷门歌手现在已经成一个梗了，冷门歌手不一定真冷门。您说那电视剧是真是冷门电视剧，还是一热？ 真是冷，但当年可能很热，现在都没人记得起来。甄三儿，然后呢，都是说摔跤的事儿哈。 行，我看到我们朋友们也在平台上说啊，刚才说那个中国跤穿的衣服 啊， 几位朋友都说叫搭脸。 搭脸火烧不是搭脸，对 搭脸 火烧， 您这边满脑子都是吃，哎呀， 跟喊摊儿一样，搭脸火烧搭脸啊， 嗯， 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啊喜欢或者什么体育项目比较灵，哪些体育项目不灵，像这个中国跤啊。大家如果要是练过，也不妨跟我们来说说， 就是您会什么样比较小众的、 大背胯、 这种运动项目都可以来跟我们聊 聊、大背胶，中国胶的大背胯和那个柔道当中的一本是一个概念， 我哪知道啊，大背胯我也只能感性的想象一下、您要是问大背头我还能说一说。 嗨，今天呢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这个聊天室呢右下角有一个点赞的这个小心心，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点赞，不停的点赞，看谁点赞的数量排第一，今年在我们聊天室关门啊之后， 今天 今天啊关门之后，今天啊第一的、 嗯、 我们将会送上我们的大城小事精美台历 啊。当然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这刚进你们的直播间，今天这个台历肯定是点赞点不上了，是吧？ 没关系， 抢不上， 还有明天， 没关系，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一段时间， 十天， 每天我们只送 一本 台历 啊，一共就十本。今天你知道吗，我在办公室特意又数了一遍， 哦， 我生怕只剩九本送不出去了。 哎呦呵，那有十本吗？ 还行，有十本。 对，因为我们这个台历快过期了，李老师想了想，这再不处理出去，这没法啊。 哎呀，这个台历还是我们主持人量身定制的，还是很好的。 哎、其实是以精心制作的台历啊，是2022年的台历、 哎， 大家明年摆在家里头，摆在工位上，可以看一看我们大城小事主持人的音容笑貌。 不是这个词儿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 怪怪的是吧？ 对啊， 为什么说音容呢？因为我们这除了看容啊，它也有音，来跟大家解释解释。 你解释一下， 这 解释不好， 解释好了， 解释不好晚上别吃饭啊。 哎，我要解释一下，我们每一页呢，就是每个月份有一张主持人的照片，右下角啊有个小小的二维码，您拿手机扫描那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一段主持人亲自录制的当月祝福。 这玩意儿还有不亲自录的？ 这呀，不要这个纠结于细节。 就是你每天都亲自吃饭，真不容易。 反正就有主持人的祝福，大家可以听一听，也是和当月的气候啊、节气挂钩的。 哎，主要都是我们四个人啊，然后呢都美颜了，是吧？ 您反正是美颜了吧？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哈，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刚才说完了咱北京的这个老的料胶项目哈， 哎，你还懂料胶呢？ 啊。 真不错，哎， 是不是越来越长进了？ 哎，长进长进。 下面咱再说说地下中轴线。北京地铁8号线剩余段呢，今年年底将会实现初期的运营。届时啊，地下中轴线也将实现全线贯通运营了。要说这8号线的剩余段呢，长约4.3公里，北起中国美术馆站，南到朱市口站，途中呢也设有金鱼胡同、王府井和前门3座车站，全都是地下线。建成之后，和现有的8号线南段、北段就可以贯通运营了，并且在朱辛庄站和昌平线同台换乘。那么记者最近啊，就来到了8号线金鱼胡同站，看见车站在银泰印巴巴，这是一商场啊，在这商场的南侧唯一地面出入口的装修已经接近尾声。哎，我前一段去了一趟这银泰印巴巴，确实他们当时围起来正在施工呢，估计就是施工这个 这个地面的出入口哈。那么这座地面出入口也和商场啊进行了一体化的设计，透明的玻璃外墙和商场融为一体，特别具有简约的现代感。 嗯， 要说王府井，大家都不陌生，也是北京的一个大型商圈。 那是 这次开通的八号线三期剩余段，在车站的设计上也充分考虑了和王府井那种商业气息结合了一下。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除了这座地面出入口之外，金鱼胡同站其他四座出入口全在地下，可以和周边的商业实现互联互通。今后啊，咱市民朋友出了地铁站，您不用乘电梯到地面，就可以直接啊从地下进入到商场的内部，更加方便大家买买买、逛逛逛、吃吃吃啊。 刮风下雨再也不怕了， 哎，不怕日晒雨淋了。这在王府井站呀，这次和八号线同步开通的多个出入口通道和周边商业建筑物衔接，也包括了路口东侧的东方新天地以及路口西侧的北京饭店二期。另外呢，在工美大厦和东方新天地附近也有地面的出入口，而前门站充分考虑了地面客流的特点，其中一个出入口就直接和现有的市政地下通道相连，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上地下服务系统，也是更加方便大家出行。 嗯， 咱说这八号线的剩余段叫做地下中轴线，对吧？所以它的装修啊也是特别具有特色，这全线的装修设计都通过了这叫门关中轴的总体概念思想，突出了沿线的地域特色，同时呢也是对地域性和相关的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传承。你看，以门的形象创意体现和延续中轴的概念，这次开通的三站站站都有艺术墙，到时候开通之后大家也不妨去欣赏一下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金鱼胡同站的艺术墙，它的主题呢叫做吉祥如意年年有余，联想金鱼胡同嘛。 金鱼胡同这回你终于知道在哪儿了。 哎，知道了 在王府井。 对对对， 那胡同特别宽， 是吧？应该就像一条路嘛。 对呀、 啊，就是条街 是吧？改造了吧。 哎，这壁画上的金鱼啊，就像是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荡，契合了金鱼这样一个地名的含义。而车站的装修风格呢，也结合上了祥云的图案，凸显出古色古香的韵味。目前啊，车站的艺术墙还在安装当中，会在正式开通地铁的时候同步亮相给大家伙。 哎，要说地面上边的中轴线，咱老北京都熟，这回地下的中轴线终于开通了，相信呢既能够方便我们老百姓购物，因为说实话除了购物之外还有中国啊北京的这种文物传承在里边。哎，逛个永定门呢、啊、去个什么王府井啊， 文化的传播传承、 哎、去趟什么什刹海啊鼓楼啊都比较方便、 啊、 是吧，也可以逛吃逛吃，哎，去看看地下的那些装饰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特别好啊，年底就会贯通运营了、 哎、 咱们也拭目以待吧。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弯弯绕说别子背胯，然后大小这样吗，德和乐是吧， 德和路是吗， 德和 他 写的是 路面的路是吧，应该 就是德和乐，大概是个德、 哦、 应该是个蒙古语、 哦、 我猜哈，我猜 音译是吧、 啊、 有可能，这 我也不 太 懂 啊， 咱也不太懂，咱也没练过。 1246说了一个还挺有意思的 啊， 丢沙包这算体育项目吗，算游戏项目是不是， 这耍拐呢还 人家写的不擅长的项目是拳击、 哦，拳击其实挺有意思的， 拳击得戴拳击手套。 对，拳击运动这项目，其实我真的特别喜欢。原来每周日的时候，央视会转播世界拳王争霸赛，然后我得空就会看。拳击运动项目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呀？ 不是你打人就是挨打。 那肯定啊，要 不 不 是打别人就是挨打。所以呢因为时间也比较短、对抗性比较强、 我记得他们中间不是都会有几次休息的时间吗、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都会喝点水呀，然后那个牙上也要戴上保护的那个 牙套嘛， 哎，牙套 啊。然后现在当然了，这个你要看，尤其是像一些别太重量级的，就是你就直接给他 KO 打倒了就完了。但是你要看一些什么轻量级、羽量级的，哎，看看人家的想法，技术也挺好， 观赏性也是比较强吧。 哎，然后呢，这个北极光说，我虽然游泳不太擅长，就是玩儿，从八里庄游到展览馆，也不讲速度，那是30年前的事了。现在当然不能这么玩了。 咱们现在就去正规的游泳池去游哈。 哎、是， 嗯。 然后一串字母度什么？ 度 pure 是纯净的那个 pure。 哦，说最擅长的是滑冰， 滑冰 啊，滑雪不擅长，虽然都是个滑字儿、 哦， 但是也挺好的，这个咱们说冬奥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冰雪项目、 啊、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了解一下。昨天我还跟李凯老师说、 啊、 我说我要不要去学一下滑雪呀， 滑冰滑雪都行，都挺好的、 嗯、 滑雪可能是可能更英姿飒爽一些， 是是是， 当然你身高太高，重心有点高， 就是底盘不如李凯老师稳，这个我确实承认啊。这个重心确实比李凯老师高一些，但没关系、 啊、 只要挂上小乌龟，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的。 挂哪儿呢？ 挂在 脖子上、 什么呀，反正就是在大家都知道的那些部位嘛。 啊、行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嗯， 滑冰也可以练练，你可以练练些什么花样滑冰。 我不是之前说过，小时候我妈想培养我滑旱冰来着、 嗯， 但是就是怕摔， 是吧？ 就没学成。 也可以挂小乌龟。 哎呀、 啊， 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刚刚看到 王思聪是吧？ 哎，王思聪这位朋友啊，这给我们发了好几次了， 对，说我爱游泳，嗯、而且还能冬泳。全公司我最牛啊！然后呢，说美哲别急啊，只要想学，一定能学得会 啊！ 我的游泳之路说起来就像个传奇。 您说说， 虽然我现在全公司游得最好吧，还参加过几年冬泳。说来惭愧，前半生一直是个旱鸭子，小的时候还出溜到那个泳池底下喝过水，一定是啊， 我也喝过水。 不是，人家说的是泳池，大概你说的 应该我也是在泳池里喝过水， 你不是澡堂子是吧？留下了长长的心理阴影。 澡堂子也喝过。不是，我不去澡堂子，在自己家里浴室喝 也喝过是吧？ 不小心嘛。 说起来都是泪啊！没想到三十多年之后，居然在我老婆的带领之下，突然之间就学会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就叫什么呀？爱情的力量。 哎，学游泳这个事儿吧、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学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比如2490这位朋友说，我刚刚不是说我打那个乒乓球就属于、弹一下起来、再弹一下起来那种特慢的休闲局嘛、然后人家说啊，小美你这打的乒乓球北京人称挑鸡子儿。 哎呦，我这 挑鸡子儿， 这个我真不熟，因为我乒乓球我没这么说过呀。 鸡子儿是什么？是鸡蛋是吗？ 应该是吧。就是北京的这些体育项目，因为我这不是多年从体育项目体育节目出来嘛，一般说的都是专业术语，偶尔说几个不太专业的，纯属是后来就忘了。比如说打篮球当中有一个专业的姿势叫端尿盆， 这有点不雅吧？ 真的是端尿盆投篮法。 端尿盆投篮法，这没形成书面语言吧？ 啊、 是不是只是大家口头解说的时候？ 就是反正都是这么说的啊。 你这要是写到什么技术指导里，这有点上不了台面是吧？ 人会的人可以举个手哈、 嗯。 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方向，哦嘿，时光陪同理想一路成长，梦是希望前行的力量，哦嘿，妈妈，你的笑容如此安详，我想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想，我想不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最初的心是那样纯洁那么激昂。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您擅长和不擅长的体育项目有哪些哈、 嗯、 像这种撂跤的、大背胯的、也都 端尿盆的 啊。端尿盆你终于知道了是吧？ 啊，知道了。刚才放歌的时间、 啊、 我发现这一个端尿盆投篮法哈 啊， 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啊。都会是吗？ 你比如弗莱格斯说、这端尿盆投篮法就是我呀，没办法，手腕没劲儿，拖不住球 啊， 考试不及格，老师后来就这么教我们 啊。 当然这些方法可能对于女生来说会更好操作一些。 哎，对，刚才还是谁发来了一条找不着了，就是 哭哭哭 Kiki 吧、 啊、对， 说那个这个球场三大怪人是不是？ 对对对，球场三大怪 分别是 啊， 勾手老大爷、 哎、 灵活的胖子、端尿盆三分王。 哎、 说吧，李凯老师，你是哪个？ 我哪个都不是， 哪个都不是是吧？ 啊，我 不灵活的胖子。 哎呀，要说这个，你看有些人平时挺胖，但是他打球的时候特别灵活 。 哎， 嗯，这个篮球其实我也不太会，但是咱们台不是原来职工活动的时候、鼓励大家就玩玩定点投篮。 对对 对, 对， 我当时还五投三中呢，让从来不摸篮球的人，是不是还行？ 可以可以。 哎呀，这是不是说明我还有点打篮球的天赋？ 就跟你抽奖是一样，都是蒙的嘛。 嗯，可能运气也占一部分。但是和我的这个、 哎、你怎么就顺杆就爬呢？我就这么一说，你就应该坚强的。 哎、行吧行吧，我下回再好好练练。 啊，是是是， 嗯 啊，当然了，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各种各样擅长和不擅长的一些事情啊。像全天都是早点说，我跳绳的时候总是要空跳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其他那种能连续跳，这也导致我体育课的跳绳成绩一直不理想。 这让我回想起了 啊。 我小学有一次参加跳绳选拔赛 啊， 也是因为就是我的那个跳绳的方法呢、是左右脚，你知道、一前一后 那么跳啊， 那么 这么厉害啊。 不是，问题那样跳特别慢，然后我那个时候是不会两个脚并齐、原地这样大大大 大的跳、我就只会就像迈步一样，大家能想吗？左脚在前， 当然有好多人左右那么跳的可快了， 是吧？ 啊， 那我不行，我也属于中间得空一拍。后来没算嘛，我也反正落选了、 一分钟你怎么也能跳200多个吧。 我要是能跳200多个，我还在这儿坐着。 现在小孩好像190多就满分， 190多要跳那么多呢？ 我们家孩子的同学女生跳210多个， 哟，真厉害， 特别厉害。 相较于跳绳，可能还是仰卧起坐做的多一点。 哎呦，你腹肌练得好。 就是小学嘛，也是小学， 哎呀， 体育考试的时候被老师表扬了， 嗯， 记了一辈子。 子毅说，我中学大学的时候擅长体育项目是篮球， 嗯， 罚个点球啊，投个三分啊，绕障碍啊，不擅长长跑，不过现在喜欢跑步和竞走，能走了就不坐车，一直都是这样。 嗯，就是喜欢 就不坐车， 步行是吧？ 哎， 锻炼锻炼身体也挺好的。当然，酷酷 Kiki 还说了，说以前我特别擅长的运动，我是铅球国家二级， 哎，厉害。 哎，还有高中羽毛球男双，和我同桌是世运会冠军。大学呢也打橄榄球， 哎， 但是橄榄球可能比较容易受伤啊。 不不，我觉得橄榄球特别适合男孩玩。 就是它的对抗性强一点。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孩子天性的一种表现，就是追跑打闹是孩子最爱玩的一件事， 释放一下精力， 对吧？你带好护具。当然了，现在可能孩子们玩的更多的是那种腰旗橄榄球，就是腰上带一带子，一拽就结束了。不像纯美式橄榄那样粗犷。 那个可能更加的对抗性强。 对，所以我觉得你带好护具，什么都带好了之后，然后找一片草坪，然后孩子跟那边玩命的奔跑， 嗯， 拽倒、趴倒，然后还有一些技巧和战术，嗯，我觉得真的挺好。 这么说也挺有意思，当然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嘛，任何运动都是这样。 对， 当然人家说了，现在我最擅长的是葛优躺，哎，特别专业。 这，哎， 日子过得挺休闲的，您 越来越看不到脚了吧？ 你这得罪人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擅长什么体育项目，不擅长什么体育项目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这两天啊，一则天降烟头烫穿婴儿车无人承认的新闻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热议哈。在四川某个小区，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从天而降，掉在那婴儿车的车上面，把那车顶啊烫穿了，烫一窟窿。当时这小孩正在车里边睡觉，所幸家长及时发现，没有酿成惨祸。由于事后没人承认，警方只好对全楼的住户进行了 DNA 的排查， 看看这烟头究竟谁扔的。 哎呀，1600公里之外，北京市朝阳区保利家园，这好像也是在我们家那一片哈。 嗯， 三号楼最近也发生了高空抛物的惊险一幕。 哟， 正值上班上学高峰期，高空突然之间掉下一什么？你猜？ 什么呀？ 滑板车。 滑板车怎么就能从高楼上掉下来呢？ 哎，正好落在居民脚底下。 哎，太悬了。 11月27号呢，记者也是来到了保利家园3号院，事发地点呢是位于一栋26层高的塔楼，楼门口一条几米宽的小路是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 嗯， 一位居民跟记者说事发的时候啊，就在这条路上，就突然之间听见身后嘣的一声，吓得我赶紧回头，只见是一辆被摔烂的蓝色滑板车。他回忆说，近一米长的那个滑板车啊，瞬间就被摔成了好几半，那车零件、车轱辘都飞出去几米远，散落在道路上。楼门口的无障碍通道上，其中一个零件飞落在他的脚边。说当时一位家长正拉着孩子从楼道里边走出来，幸亏没迈出楼门，如果再往前走两步，有可能就被这滑板车给砸个正着。 这太悬了。 对啊，回想起当时的情况，那好多人都是心有余悸。居民张先生说当天临时有事儿，提前20多分钟出发，到单位听说高空抛物这事儿，令他深感躲过一劫。 嗯， 可是越想越害怕呀。说这栋楼啊，一共有156户居民，其中至少100户家里边都有孩子，高空抛物太危险。 嗯， 说现在我带着孩子路过楼下，都会抬头往上看看。于是张先生呢就把这事儿报了警，警方对此进行了调查。从物业之后贴出来的公告上来看，这抛物的呀是一个未成年人，也不是故意， 可能是自己的滑板车是吧？ 哎，当然也很难说了。 哎呀， 居民李女士表示说，这次算是有惊无险，好在没有砸到人。但是我们小区最近几年也发生过很多次高空抛物事件，有扔垃圾的，有扔烟头的，还有扔玻璃瓶的。由于没有监控，找不着当事人，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希望小区能有所举措，防止高空抛物， 再次发生。 其实高空抛物的事儿，之前的新闻当中咱跟大家说过很多的案例、 哎、 不是人家之前也做过实验吗？就一个鸡蛋从什么四层楼砸下来、 嗯、 如果砸到人就能让脑袋起大包。 是 从十几层砸下来一个鸡蛋，可能我们放在手上觉得没多重、 嗯、 但砸到人身上、 哎、 那真的是头破血流， 是是是， 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哎、管好自己别犯懒、 嗯、 对吧，尤其管好家里边的孩子，也别养成这样的习惯、 嗯、 是吧。 当然我们说靠自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你说是不是，如果一旦出了事儿，咱也得揪出来这错是谁犯的、 啊、这倒是， 怎么才能够去找到这些高空抛物的罪魁祸首、 哎、 到底是谁呢、 嗯、 当然对居民进行高空抛物的危害普法宣传，有一些居民朋友啊就觉得有作用、 嗯、 但是作用有限。 对，这种宣传啊就是只能是劝君子不劝小人，你知道吗？ 哎，这确实是啊，所以有的朋友觉得还是技防一下比较好。 技防？ 怎 么叫技防？ 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啊，加个摄像头、 哦、 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人防和技防。 哎，林女士说、 嗯、 虽然大件东西扔不下去，但是烟头纸团这些小玩意儿还是可以轻易的扔下去、 嗯、 何况是阻窗器只能安在楼道里，对居民家是没有制约的、 嗯、 当然也有居民反对啊，说你在小区里安一摄像头啊，然后你还24小时对着我们家的窗户拍，这不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吗？ 对， 最近啊有很多媒体都关注了小区的高空抛物治理问题，就发现很多的小区都卡在了摄像头安装的问题上、 嗯、 你看不安摄像头吧，这取证困难重重，难以快速锁定抛物者，导致高空抛物现象屡禁不止。但是装了摄像头，部分朋友就是担心咱刚才说的你这侵犯我个人隐私、 嗯、 所以安装工作也是迟迟难以推动。对此呢，律师张自豪表示，如果高空抛物的情节严重而且没法找到侵权人，同一栋楼内无法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业主都将共同为受害人的损失买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找不着这个犯错的主啊，咱整栋楼的人都吃瓜烙、 啊、是原来不是说嘛，除非你证明自己不在家、 嗯、 对吧，要不然你看在上那个四川那边直接全楼查 DNA。 是，所以也是一些问题。这个安装摄像头呢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了，一来摄像头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从源头上减少高空抛物行为的发生，来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二来呢，一旦发生高空抛物，可以更加方便的锁定抛物者，明确责任，不仅减轻了执法的难度，也能让无辜的居民免受牵连、 嗯、 是吧，无论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都是对业主利益的保障。所以说如果高空抛物频发，安装摄像头看来确实是有必要。当然律师也说，这摄像头啊，怎么安装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比如你是不是得调整一下角度，调整好角度可能就不会拍到居民家里的情况了。属地和物业也应该做好宣传和沟通的工作，打消居民朋友的疑虑。当然物业需要对视频数据进行严格的管控，防止这个监控视频外流，也不会造成侵权的问题。之前呢，在咱北京的望京西园小区，居民啊也是谈高抛色变，高抛就是高空抛物的简称啊，谈虎色变嘛。这小区里啊，天天这个天降垃圾袋， 天天降垃圾袋，这得。这得是在抓他得胖揍一顿，这得 修改一下 啊， 频频天降垃圾袋 啊， 啤酒瓶，甚至有人呢扔下了这个没有熄灭的烟头，点燃楼下的垃圾，酿成火情，老人和孩子就不敢在楼下休息和娱乐。那为了治理这个高空抛物，当然人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什么措施？ 去年8月份、 嗯、 属地东湖街道就在高抛频发的点位装了12个摄像头，这还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为什么呢？小小的摄像头真的产生了奇效。据街道相关负责人说啊，自打安装这摄像头到现在已经有16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这小区里啊再也没出现过高空抛物的现象。 那他们对于这种侵犯隐私有什么想法？ 哎，当然的确是当时安装的过程当中有居民提出了这会不会侵犯我的个人隐私 啊？ 但是在经过细致的沟通和调整之后，最终啊居民朋友还是达成了一致，取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吧。他们也调整了角度，摄像头呢只能拍到居民楼外立面和居民家的天花板，不会拍到您室内啊，您在干什么是吧，看电视呢， 跳舞呢，玩游戏呢，这都看不见啊。这小区里啊，多数居民还是比较愿意支持治理高空抛物的。在调整摄像头的角度之后，居民啊就更支持了。毕竟你说高空抛物太可恶了，是吧？大家都想揪出来到底是谁天天干坏事儿啊，这频频天降垃圾袋什么的。人家坦言啊，在摄像头的使用过程当中也出现过一些小插曲。 比如呢？ 晚上。现在有很多夜视的摄像头，它那个摄像头啊有一个补光灯，只要照明条件不足，那补光灯就会自动开启。 哦、 但你说大晚上呢，你开一补光灯、 啊， 有的居民就说：“哎呦，这个光太亮了，影响我们休息，睡不着啊！我这本来睡眠就轻，这怎么办呢？”于是接到联系厂家，两次调整了补光灯的亮度，最终达到了一个和谐的状态，就是这摄像头既能清楚地拍到画面，也不会影响大家伙休息。所以啊，人家一共安了12个摄像头，平稳使用到现在、 哎、 也再也没有出现过高空抛物的现象。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就是真正得有一定的震慑、 哎、 而且抓了之后吧，就是现在已经入刑了哈、 嗯、 就是批评教育有的时候不管用。 是 啊，这个有的时候还真得是法律的制裁。 你看没有监督的时候就总是有人抛，人家一有个监督吧就没人抛了，说明有的朋友还是光靠自觉不行、 哎、不行， 这真是有点手欠啊，说的不好听。 是，在道德上面还有一些问题、 嗯、哎呀，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说，有些摄像头到底来怎么来进行一些，比如说调整一下角度啊，光线不扰民啊等等，让这些习惯了自以为是的高空抛物人能够有所忌惮、 哎、 对吧， 我们也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 没错。昨天啊，在昌平区昌流路上，一位骑手被交警拦查。骑手自称我有本儿有牌，我是正规人， 那交警怎么还会拦您呢？ 哎，说实话呢，也不是人交警要拦他，是关键他自己跟那儿，你说他作吧，他也不对，他反正自己跟那儿。我先跟你讲怎么回事哈、 啊。 早上起7:30，这昌流路上一家公司门前发生了一辆货车追尾事故，马志口交通大队的民警啊，暂时就封闭了道路取证嘛，拍个照片、 嗯， 这路就暂时断了。这时候呢，有一辆两轮摩托车由西向东后边啊车流当中钻了出来。 啊， 民警示意他，你等会儿啊，等会儿。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我着急上班啊，我这车子有牌有本，我是正规人，你赶紧让我过去吧。 这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吧？ 不是，我觉得这是相当的这个心里边猖狂。 有、哦哦哦、 就是你让我过去，我这有牌有本，我正规人。 嗯、 民警说行，那查查呗。一发现这位骑手，按规定是佩戴了头盔，驾驶的摩托车呢也挺新，啊。但是这辆摩托车的车型至少已经是17-18年前的老款， 跟我岁数差不多，也还行。 老款， 老款 啊，已经停产了。 反正摩托车17-18年是够老的， 啊、 人17-18年正青春呢。 啊，你的也不长个了嘛。按照相关规定，两轮摩托车的使用年限是10年，可以延期3年，13年。但是延期3年内需要半年年检一次，合格之后才可以延期上路行驶，满13年那就得强制报废了。 嗯， 这辆摩托车虽然看起来车况挺好挺新，但是早就不该继续上路了。 哎， 所以民警人家是专业人士，一眼就发现了问题。再看这摩托车的车牌，固定螺丝是普通螺丝，不是车管所核发那个防拆的专用的那种固定螺丝、 哦、 就是那种帽上面有一个什么字儿来的忘了，反正你拆了之后拧不上去，那改锥特别不好使、 嗯、 民警就拿出了执法终端进行核查。这一核查发现这车牌和车辆的颜色完全对不上。这时候这骑手陈某才说了实话，不是刚才说我有本儿我有牌儿我是正规人。说实话，据他说，这摩托车是10多年前他的侄子买的，买完之后啊一直闲置就没申领牌照，车牌呢是找朋友借的 啊， 摩托车朋友的摩托车报废了， 哦， 这不是附一个牌子嘛， 嗯， 就把这牌子装到这辆摩托车上了， 这合着东拼西凑就上路行驶了。 哎，对啊，这不是有牌有证我是正规人吗？ 啊， 骑手的驾照有牌有证，这证也存在问题。 呵， 骑手持有的是 C1 本，就是可以开小汽车的， 跟咱一样。 哎，没有摩托车的准驾车型牌照。 嗯 啊，这个 C1 驾照的有效期也是截止到2019年的5月28号， 过期了。 目前显示为违法未处理和注销状态。 哎呀，这合着车牌证都有问题， 就是个不正经的人。 哎 这还理直气壮说我是正规人、 哎、对啊，就是经警方查实、嗯、这骑手陈某不仅摩托车没牌，自己也没证，还存在着挪用报废注销车牌的违法行为。目前呢，警方正在鉴定这个车牌的真伪，因为没牌没证，而且涉嫌使用其他车辆或伪造牌照，民警也是依法扣留车辆，要求陈某到大队执法站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你说这算是妥妥的法盲吗、 哎、这不算法盲吧， 这反正特别不守规矩， 缺心眼儿， 而且这样上路行驶，你说他可能也在心理上有一种肆无忌惮的， 对啊， 这样的想法、 啊。所以你说这个真是啊，脑子里边也不知道，对法律真是觉得自己无所谓哈， 嗯、 缺少纪叫什么啊、敬畏之心。 不过这次被逮着了，怎么着也得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体育项目有哪些。 嗯，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针对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高空抛物的事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啊。 咱们先来看一条，如果这位朋友说，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啊我刚刚擦完这厨房的玻璃，第二天就发现我们这个玻璃被楼上的那个邻居 撒东西给弄脏了， 哎呦呵， 就是弄得特别的不开心。 嗯，最后从垃圾里边找到肇事者了。 从垃圾里， 那不是你最上一条你没看见，他又发了一条、 哦、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说，弯弯绕说这个高空抛物、高空吐痰的、就应该给他拉进道德的黑名单，什么高铁呀、飞机呀、贷款、都等等等的都给他限制住。 确实要加大这种处罚的力度，可能会好一些吧、 哎。要说法律是最低标准，道德相对来说更高一些，对吧？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人现在这个高空抛物已经入刑法了，已经是非常低的这样的一种标准了。 是， 大家应该是好好的 遵守 遵守。 7498说，我擅长的是射击呀。而且呢还有过实战摸枪打靶的经历。 哎呦真厉害。 跟我们分享过。 你会打枪吗？ 说实话我也有过实弹就射击的经历。 哦、你是准星 学。但那个弹可能不是就是真的那种子弹，可能也是练习的那种弹。 啊、 但是我不是什么呀，你你能弄那么大一鸡蛋进去吗？真 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要说正经的、 正经的说前面都是不正经的。 你看我呢从来没摸过篮球、我就五投三中是吧、从来没摸过枪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头一回摸枪我就是打了5发，然后上了3发，这3发还打了21环。 什么叫5发？哦，俩拖把的是吧？ 那不是，第一次打枪我能上靶3发、 哦、 这3发还拿了21环、 哎、 平均1发7环， 是是 是， 是 不是还可以？ 我发现你的这个基本概率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拖把就不中，要中的都是走狗屎运的那种。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啊，难道不是吗？ 你可能有点射击天赋，但是我要说那枪的后坐力是真大、就是大到我自己没有想象到。后来我发现我那个锁骨、因为当时教官说你一定要把那个枪的后板就后座那儿 枪托， 枪托、对，这个可能是这么讲，就要抵死死的抵住你的肩膀。 肩膀对啊，你抵到锁骨上了是吧？ 我就是没弄准，反正我发现我锁骨那块就给青了。 哎呀，肩膀和锁骨好像离得还有点远。 反正我锁骨比较明显，可能受的伤就比较严重吧。 行吧，这，哎呀，没给你轰出去就不错了。 大家反正都得打靶嘛。 啊，是军训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 对，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据说就那种什么准星缺口啊，当然了，枪不一样。现在我圈到圈的，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当时打的 是什么枪。你怎么瞄的7环呢？ 就是它不是有一个圆圈吗？圆圈那儿出来一个小揪揪、一小杠一样。 准星， 哎，准星、对，就是这个词儿 然后 啊，我那个眼睛啊，就看着我那个准星啊，要和我那个靶子上的中心点，它得是一条直线。当然，你也要预判这个子弹在发射出去，它随着重力的影响，它可能也会高度啊。我猜呀，虽然教官没说，但我觉得那个子弹可能会高度往下移一些，所以你也要做好预判。这是我打靶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连缺口都没提什么事儿，就能蒙一7环，真是蒙的。你打那枪有膛线吗？你知道吗？ 膛线， 膛三角的膛， 不可能。 羌塘的塘，这我还是知道的。 来看看其他朋友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体育项目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老周建议我啊，说按照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理论，建议我去冬奥会 报个 名 啊，是吧？ 万一也踩了狗屎运呢？ 拼音说，我小的时候最擅长的体育项目是跳绳和双杠，啊，就拿这个双杠项目，穿双杠是怎么穿？ 就是那个腿，两个双杠之间就来回的漂移。 哦，是吗？ 我猜的。 他说，为了穿得快，还得抓着前面的人，不知道裤兜被撕了多少回，回家就挨说。没办法，就是爱玩啊。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小时候特别快乐的回忆。 哎呀，我真不知道啊，这双杠单杠玩过，高低杠你玩过吗？ 没玩过，所有和杠有关系的我都不太灵 啊。行吧， 不像李凯老师啊。这个等你长大，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每年不是都得开运动会吗？我曾经啊就被老师选中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了，在运动会上还得了奖。我比较擅长跑步，还有一些需要爆发性的 爆发力吧， 爆发力的剧烈的运动啊，不太擅长的运动呢，就是我不太会游泳，特别想能有个机会学学游泳，这是想学游泳，人家 学游泳这事儿吧，就是反正跟学自行车一样，不摔几跤，不喝几口水是学不会的。 可能是不是滑冰滑雪也是需要摔几跤？ 对啊，才能学会。然后哈密瓜说：“哎呀，我有点射击天赋，新兵连的时候射击成绩就相当不错。时隔20多年，40多岁，有一次去打靶，5发实弹，有瞄准镜的枪，5发子弹打了50环。” 5发子弹50环 啊， 那就是环环都是十环，不是枪枪都是十环 啊。行吧， 哎呀，真厉害真厉害，佩服佩服， 是吧？ 但 是我打那个小口径步枪，我觉得我根本就是蒙不出来几环，因为那个几环实在是太小了，完全凭感觉，根本看不清。 小口径手枪 步枪， 小口径步枪 啊， 您什么时候打的？ 是多年前嘛。 哦，那怎么样啊？打的成绩？ 反正不记得了。 分享分享。 不记得了。 那肯定不怎么样。 运动步枪啊。 行吧。 啊，就是那个奥运会的比赛那种，根本就看不见那个靶子那几圈，全凭蒙。 人家子毅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说我比较擅长的体育项目是篮球，罚点、投篮、三分球、绕障碍。不擅长长跑，不过现在我喜欢跑步和竞走，能走就不坐车。 嗨，这刚才念过了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不管擅长不擅长，这也是我们那个身体精神面貌身体素质的一种好方式，是吧？提高身体素质的好方式。 是。 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城小事，您听好了。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生调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也